醒这无梦的天空，变得轻松，不断摆动，相拥两心失痛，再别回家，多珍藏夜中，听听那色是否，这里只得我两人心跳，中停顿了，全城印象最屌。已再管不了， 可以可不留不了，你为我 everyday， 好炸裂，如凭着什么眼内传递，占有你的一切。因这晚是这个你， 今夜可否留底 ？Oh darling， 如凭着什么眼内传递，占有你的一切。什么眼内传递，占有你的一切。好啦啦， 好，好 啦啦，怀内烈火烧毁了一切，为何瞒自己？吻我，接近我，让我，让我也接近你。 好好听的这一首歌，王海芹今夜可否留低，你一路可否留低，直至到六点半钟。不过不要紧，其实是不一定在同一个位置去听的，去到任何地方你带着收音机，有些人都还是喜欢用这个原子粒收音机，有些就会用手机去听的。不过留意时间上会有少少的差别的，现在数码那些就会是即手机听呢，比起这个原子粒收音机呢是慢接近一分钟。5:13， 曲未完，继续同一谱子。头先听嘅 I Still Believe 系呢一首歌嘅原曲啊。 然后再浪花飞奔，渐离散。这晚你偶然来，一起与我望海。你对我说。

听到陶醉，这个都是他的强项，一首情歌叫做多情啊，黎水恩。苦口良药在情歌里面是不是啱听呢？ 有灯尚有人相拥过亦算好运，总是病人捱到茶也变苦，苦茶亦变甘。 多庆幸幸福人失恋过学会安分，你在从前留低的吸引都升华变弱人。 无论你昨天的吻看我吻出伤痕，快乐变得残忍也叫我震撼至今。 分享过相爱的缺憾不要再等怜悯，往日那份痛苦如失街提示你与我努力再生。苦水喝过蜜饯会给我， 我去约到冰脆拥有过的即时性，如何那首最终平淡似水。 你我活到几多岁，似雪景始终都变碎， 流下眼泪有天潮退， 共快乐有天登对， 回望美丽雪景仍然留在你心里。 陈慧珊戏又做得好，歌又唱得好，令人怀念的他。 若记得旧爱人分手也未算不幸，要是情人捱到难过痛心感情 这世上万千人，当恋爱能够转赠，你在脸旁留低的掌印，给他人去热吻。 无论你昨天的吻，给我吻出伤痕，快乐变得残忍，也叫我震撼至今。 分享过相爱的缺憾，不要再等怜悯。 往日那份痛苦与失解，提示你与我努力再生。 苦水喝过。蜜饯会给我， 过去若都冰脆，拥有过的即时性，如何难受最终平淡似水。 你我活到几多岁， 最爱什么都如泪，如何与你亦似雪景始终都变碎，流下眼泪有天潮退， 共快乐有天登对， 回望美丽雪景仍然留在你心里。 蜜饯会给我， 过去若都冰脆，拥有过的即使失去，如何难受最终平淡似水。 你我活到几多岁， 什么都如泪，如何与你亦似雪景始终都变碎，那眼泪有天潮退， 共快乐有天登对， 回望美丽雪景仍然留在你心里。 清晨五点半，香港电台由梁洁如报道新闻。身处广东省及澳门的非香港居民，只要符合指定条件，今日可以透过来港易计划入境香港时获豁免强制检疫安排。网上预约系统午夜起开始接受申请，逢星期三零时开放下一轮预约名额，名额会以先到先得形式分配。经深圳湾口岸和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来港的非香港居民，名额每日各1000个。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就阿富汗撤军问题出席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听证会，民主及共和两党多名议员都指责拜登政府情报失误，撤离政策和计划都失败，令到美国失去公信力，并且令到阿富汗陷入混乱，造成人道主义危机。布林肯为撤军情况辩护，指前总统特朗普政府去年同塔利班达成的协议，令到今届政府撤出阿富汗时被绑手绑脚。美方曾经要求阿富汗政府部队制定计划防卫主要城市， 但計劃並沒有承認，反而阿富汗政府和軍隊敗走的速度之快出乎意料之外，改變了整個形勢，最終令到塔利班再次接管阿富汗。布林肯強調，出兵阿富汗20年後撤走是正確的做法，又指美軍和盟友在困難情況下撤走12萬4000人是非凡的工作。聯合國人權理事會會議和人權事務高級專員辦事處舉行對話會，中國常駐聯合國日內瓦代表團代表一組國家做共同發言，指出美國及其盟友軍事干涉侵犯阿富汗人權，促請這些國家為在阿富汗所作所為負責。共同發言指美國等國的軍人在阿富汗殺害平民、實施酷刑等侵犯人權罪行，應該受到全面公正的調查，肇事者必須要被繩之於法，受害者有權獲得司法公正和賠償。這些國家不能夠在阿富汗製造巨大災難之後一走了之，將幫助阿富汗重建的責任推給國際社會。英國首相約翰遜說，雖然新冠病毒的確診個案仍然不斷上升，但英國已經有超過八成16歲以上民眾完成接種兩劑疫苗，九成的成人已經有新冠病毒抗體，能夠更好應對新冠病毒。約翰遜說，目前實行的 A 計劃是繼續呼籲更多民眾接種疫苗，要求民眾戴口罩、洗手和檢測。他說仍然有約500萬人應該接種疫苗。約翰遜說已經準備好 B 計劃作為後備方案，包括疫苗護照、強制戴口罩和家居工作，以應對秋冬季節的新冠疫情。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收報34577點，下跌292點，標準普爾500指數收報4443點，下跌25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出價，港元 7.779， 日元 109.73， 瑞士法郎 0.92， 加元 1.27， 人民幣 6.441， 英磅對美元 1.381， 歐元對美元 1.181， 澳元對美元 0.732， 新西蘭元對美元 0.71。 倫敦金每安士買入 1804.29 美元，賣出 1804.8 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稍后局部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雷暴。最高气温又为32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嘅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系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及铜锣环， FM 99.4 将军澳， FM 106.8 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继续全力支持香港运动员，恭贺香港单车运动员李慧思在全运会场地单车女子海林赛勇夺铜牌，为香港争光。 香港电台同你紧贴全运会最新消息。 过去两年，香港面对严峻挑战，事实证明在中央支持下，香港经得起考验，香港人齐心抗疫，现在是砥砺前行、重新出发的时候。2021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详情请浏览 www.policyaddress.gov.hk。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香港医学组织联会代表、香港肝病学会前会长陆正刚医生， 我想大部分的乙型肝炎患者咧，举个例，我哋头先讲嗰啲啊，乙型肝炎食紧一啲抗病毒药嘅，咁其实对于佢哋个接种疫苗系冇乜嘢影响嘅，佢一样可以照正常咁考虑去接种就可以噶啦。其实如果佢哋接种呢一个新冠疫苗嘅话咧，就唔需要去啊中断或者停止佢哋嗰啲食紧嘅药咯。 因為呢個藥係有效保持佢哋嗰個肝炎嘅控制啊嘛。 嗯。 咁對嗰個疫苗接種亦都冇咩相互嘅排斥嘅影響嘅，即係有啲情形咧，有啲肝病嘅人。就或者更加需要去疫苗的保護的、 嗯、 因為有些研究如果我們看回在一些慢性肝病的人裏面、 嗯、 假如他們是惹上了新冠病毒病的話他們那個重症的機會高一點、 嗯 啊、也都有些報告指出那個死亡率是高過一些本身沒有慢性肝病的人的其他一些肝病可能要很特殊的情況或者真的要請教他們醫生了 我們在乎你香港電台同心抗疫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舞台令人成长浩南又是一个例子 因为小时候即在舞台上面得到的经验就是我虽然是一个很小的角色啦但是如果我用心用力去演好完了整套剧人你是会记得见到我都害怕 想认识多些这一位最后一届口罩小姐冠军人马郑伊琪记得留意收听 钟杰良主持 星期五晚九点第五台 舞台进行式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五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来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想一天多么好哼啦啦哼啦啦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啦啦啦，精神送你。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清晨爽利，眨下眼又过咗半小时，继续我哋第二个半小时嘅清晨爽利。今日咧就系9月15号，个零月之后咧，咁就系一个阔别咗大家差唔多两年时间嘅马拉松呢个比赛咧啊复办啦吓。咁啊，对于喜欢去跑马拉松，又或者以往有参加嘅朋友咧，就一大喜讯，同埋应该咧有。好多人都已經係報咗名，就以塵埃落定，知道自己有份啦。咁有份嘅時候咧，你又點樣去練習咧 ？hit 咗成接近兩年，如果你一路中間都冇停過，繼續跑嘅就冇問題。咁如果停咗一輪時間咧，咁相信應該已經係好早都開始咗，你係點樣去同自己去列一個嘅練習嘅時間表。咁但係就主要咧，如果對於一啲跑呢、這個即係十公里嘅朋友們啦。可能覺得好簡單啫，平時都跑開，好容易咁樣都冇問題。但有啲可能想即係第一次挑戰自己咧，就要留意一下啦。除咗你要練習之外咧，咁喺呢一個運動加營養嘅方面，有啲咩需要注意到咧？我哋想有好嘅體魄、身體健康，營養就梗係重要啦。但係如果喺馬拉松嚟講，你都要配合翻啲營養同埋點樣做嘅運動好咧？咁你留意一下啦。我哋喺六點後啦，今日咧健健康康。在清晨有两位专家就碰埋头又同大家倾啦，就系雷博士啦，同埋林思维喺佢哋各自嘅范畴里边去配合讲翻呢一个嘅活动，而呢一个活动咧，对于一啲冇参加嘅朋友都系一个好好嘅健康嘅资讯。讲到尾都系点样令到自己身体健康强壮去接受挑战啫嘛。凡事是不会有不劳而获，你一定要付出才可能有翻回报。 听你不断呼叫我划破宁静我的心下堕再难过，讲不出爱没结果，口和唇紧紧闭锁，哭也一话都不算害怕，连累你一生日月。 很无缺，只扎根你曾遇过，给过你太多波折，宁愿没拥抱，共你可到老，任由你来去自如，在我心底仍爱慕。如若碰到他比我好，只望停在远处，烛光安好，虽不可亲口细数。 张智霖的《祝君好》，听这首歌会有什么想的思维，画面里面会出现什么呢？好了，就是当年一套很受欢迎的电视剧，里面有史嘉燕，张智霖也有令人怀念，还有原来他的事业一路还是比之前更好的佘诗曼，在内地非常之吃得开，其实是看得到的，只要你肯努力做事，你是用心去做，同埋可能嗰个人缘方面又好啦，经常都面带笑容，喺演戏方面咧，有少少嘅一啲可能啲小动作咧都会做咧，就见微知著。而一啲系感情戏啊，或者内心戏嘅喊嘅层次咧，佢都做得非常之好。所以呢啲咧就一来可能系天生有嗰个领悟力，二来你要有钻研，知道点样嘅层次去表露出嚟，表达你嘅演技先得啊。亦都更加令人怀念就系澳门嗰度嗬，即系你睇套剧喺嗰度拍摄啦。而以往一个唔系咁远嘅，同香港都系坐船嚟讲，大概一个钟头，以往好容易，但系而家原来都系唔系咁容易啊！即系去可能有一段时间去嗰边啊，睇下啊，其实嗰度酒店又好靓，嗰度嗰啲间中去过下去嘅时候，有啲小朋友都啱嘅地方，大人又啱嘅地方，食下嘢 hea 下咧，都系一个赏心乐事。但系喺呢疫情期间，好多嘢都做唔到，好多嘢都要停落嚟。咁或者係可能都係有少少嘅提示，話俾我哋聽，我哋嘅生活嘅嗰個步伐係咪唔需要咁急促， 慢慢停落嚟，停落嚟嘅时候，可能你会有好多嘅思考，谂好多嘢。特别就系好简单嘅，就系成日抬头望上天空，或者系喺啲社交嘅平台里边见到啲人影嘅相出嚟，日出日落个天空都好靓。嗯，可能就系因为冇咁多飞机飞嘅时候，原来个天空咁美丽。丽莎的眉头不再猛皱，是有时不需要想那么多，会很多或者会是杞人忧天的事，想一些事情啊，死了怎么办呢？可能原来最后呢又不是你想象中那么坏，万事都要时间，需要等待一下。啊，大家都有留意到新闻，就说这个就来港易的问题，身处广东省和澳门的非香港居民呢，只要符合指定的条件，今日就可以透过来港易的计划入境香港的时候呢，获豁免强制检疫的安排。网上预约系统呢，午夜开始呢就接受申请的。逢星期三的零时呢就开放下一轮的预约名额。咁名额呢就会以先到先得的形式去分配的。经深圳湾口岸同埋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嚟香港嘅非香港居民呢，名额系每一日呢系分别系1000个。持有预约名额嘅非香港居民就要按照预约嘅指定时间同埋管制站入境香港。并且喺入境香港嘅时候，系持有喺入境当日或者是当日之前3日之内取得的有效核酸检测阴性结果证明。

当年呢就是欢送顾家辉而有这首的作品，写曲呢就有许冠杰和顾家辉，而写词的分别有邓伟雄、郑国江和王占。关谷英的《为我献上心魂》。而家28度的温度，豪情豪迈豁达是这首歌，这个版本王占的《沧海一声笑》。接近六点钟了，气温28度，今天最高32度，转头见你。 间同地点，中方尊重主办方的意见，但个别英国议员出于个人直至目的干扰中英正常交往和合作，这种行为违背两国人民愿望，损害两国人民利益。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在

谱写时代乐章，一个前所未有的变革时代。国剧八三零，大江大河，每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五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嚟。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上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和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清晨上嚟，一个礼拜嘅中间嘅呢日子，亦都系呢个月份嘅中间日子啊！九月十五号星期三，而家时间接近六点十一分啊！今日天气方面咧，短暂时间有阳光啊，有几阵骤雨，稍后咧局部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雷暴，最高温度大概32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在未来一两日咧，间中会有骤雨。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嘅。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4%。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咧，大约系8，强度系属于甚高啊。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九月十五号星期三嘅呢个朝头早咧，喺钱佩英身边咧有两位老友记啊！呢三个人咧吓，三人行系星期三嘅时候，有啲时候都会出现嘅。嗱，我就系钱啦，咁喺我身边有雷洪德博士，早晨雷博士， 早晨钱佩英， 有林思维， 早晨钱佩英，早晨各位听众， 早晨嗱，分别就讲 林思维， 早晨雷博士， 好乖啊，好似学生咁啊，早晨早晨咁样。嗱咁啊，再讲翻啲 title 啦，雷博士咧就系香港教育大学健康及体育学系高级讲师， 系啊，转咗工咧就翻咗两个礼拜， 系 系啦，好开心愉快， 好开心啊，系嘛， 咁啊，林思维咧就系香港营养师协会对外事务主任，亦都系一位澳洲注册营养师。 Hello， 今日咧就喺埋一齐咧就运动加营养啦吓，咁啊有一个好重要嘅话题讲咯，系咪 啊？系啊，系啊，系啊，其实咧一个月后咧就有个盛事嘅，咁啊每年嘅盛事咧就系马拉松啊。 哇，呢次真系万众期待，停咗两年啊！ 是啊，咁啲人成日都諗緊，一路等緊，究竟有冇得跑呢，或者跑唔跑得呢？我諗跑數都係即係心驚膽跳，應該做準備啊，定點樣唔做準備啊咁樣。 係啦，我想問翻雷博士啦，如果嗱停咗兩年，嗰兩年啊，啲人都又唔知幾時先有翻，咁啊真係停咗冇做喎。咁 對嗰個訓練都好大影響。 係啦， 如果你真係兩年係冇跑過，即係你知香港人都好多藉口好忙碌噶嘛，真係冇跑過。 係。 咦？不如我又去報翻啦，嗱咁你就需要喺個訓練度咧做好準備啦。另一個咧就係可能呢兩年咧就啲將個訓練咧就反正都知道冇乜比賽啦，咪 hea 練下先啦，操下先啦咁樣。咁嘅時候你又想跑翻，又要點樣做咧？咁如果精英嗰啲跑手咧，佢就不停都係練習噶啦。但係好可惜咧，就係精英嘅跑手咧，呢兩年咧又少咗好多比賽。其實比賽對於佢哋個心理啊，或者嗰個調節佢嗰個狀態咧，係好有幫助噶嘛，又影響咗。咁所以即係啱啦，有營養師又有我喺度一齊同大家做運動嘅咧，就呢個真係可以 cross over 咧，仲有個零月，仲有啲乜嘢可以準備？ 備呢？ 係啊，嗱，如果你即係過往兩年冇乜點掂過，而家先至嚟咧，係咪唔建議佢參加呢個全馬咧？ 建唔建議咧，就有討論空間，因為我哋成日都你知喺媒體上高咧，好多時都話啱或者錯啊，得定唔得啊咁樣。咁我哋覺得咧係可以有得調節嘅，就係你將個目標。調節係點先？係咪？譬如考試，有啲人要100分噶嘛，99分佢都唔開心嘅，係咪？咁有啲人50分啊，我合格就得噶啦，係咪？有啲人要中間要70分，咁所以睇下你參加嗰個目的係想做啲乜先。咁其實我哋過去都有好多數據，就啲人參加馬拉松嘅比賽咧，係啲目的係古靈精怪嘅，有啲人陪阿亨利跑啦，公司叫我報名就報名啦，有啲就話要實現我個人嘅最大嘅紀錄啦，咁樣啊，有啲。我挑战我的自我的能力，我为了信念等等。 有些就可能说，不参加就是不入潮流，我要跟下潮流先。 有些就为了啊，那件衫好靓，我穿着件衫威威咁样。 我想说我当年跑第一次 10K 咧，都是有个原因的，有啲奇奇怪怪的原因。我是过某个岁数之前要对自己做啲嘢，所以我都明白你讲呢样嘢，即每一个人都有个咁样的目标。之后过咗嗰个岁数之后做了第一次的 10K 咧，即突然自己觉得好。成功啦，我仲覺得嗰一年係落大雨嘅，係、 哦、 啊，落大雨咁、 okay. 覺得哇勁啊、 嗯！ 第一次跑十機可以竟然克服到，雖然時間唔係好好啊。 咁林思維，你可以再有第二次嘅目標 啊！係啊，係啊，另外一個歲數就嚟嚟噶啦，另外一個零就嚟嚟啊！咁所以就即係呢個我嗰陣時講嘅目標，所以雷博士講嗰啲原因咧、嗯，其實真係千奇百怪嘅。 好啦， 今次咧係有啲調動嘅、嗯，大會早前公布咧就話以往上一屆即係停之前咧，都有成70,000個跑手啦。咁、今次咧就因為疫情啦，大家都明白嗰個防控嘅措施啦。咁咧就係18,500個名額，比較多嘅咧就係8,000人咧就跑10公里啦。 嗯嗯、 全馬咧就係4,000啦，半馬就6,500嘅。咁呢8,000個朋友跑10公里咧，嗱真係要留意一下，特別一陣間都要請教營養師有啲咩嘅準備。 嗯、 原因咧就係起點咧就喺西隧口。一開始咧就落西隧，上翻西隧，然後翻翻維園嚟終點。嗱、香港人平時去跑步練習10K 嗰班朋友咧，都係一啲比較康樂嘅朋友去跑啦，係好少係跑上斜路或者落斜路嘅、多數都係跑一啲海濱公園啊、平路啊咁樣。喂，你西隧一開始已經落，西隧就兩 K， 即係話當你1K 落1K 上啦。喂，咁你一開頭嗰十零廿分鐘，如果你落斜咧，特別攰噶嘛，因為你係屬於離心性嘅收縮啦，你大髀嘅肌肉，因為你個身體重量，咁跟住落到去之後咧，又要掹一條大斜路上到嚟， 哇，一個好大嘅挑戰。 係啊，你上到斜路，如果你冇跑慣斜路嘅，你都散咗啦。咁你跟住仲要慢慢咧捱翻去維園。 要捱 咁啊！喂，營養師呢度真係要提一提佢哋個體重控制嗰度飲食係緊要先， 同埋可能喺呢個疫情裏面咧又食。多咗 係啊！我都想講呢一樣嘢， 要 keep 翻個體重嚇、 其實係嘅，因為疫情期間好多人都重咗嘅、即係因為真係喺屋企啦，咁甚至乎成日叫外賣啦，咁另外真係個訓練係真係少咗好多。即係我見好多即係跑開步嗰啲咧，近期即係疫情好翻啲就，我而家啱啱開始跑啦，咁但係就好辛苦啊！即係好耐都冇訓練過。 喂，我真係疫情係叫多咗外賣喎。 係啊，會啊，咁你唔好講啦，我運動都少咗，咁所以其實有好多人就翻嚟話俾你聽，佢哋重咗啦。咁、另外可能個飲食習慣有少少。唔同啦，咁另外就話，啱啱再開始跑翻步啦，咁所以就嗰個負重都係犀利嘅，咁、我都即係奉勸下，如果真係參加呢個賽事嘅人咧，而家仲有1個月嘅時間、去做一啲準備，咁、通常我哋就唔叫人即係跑前一個禮拜去減肥嘅、因為跑之前一個禮拜減肥一來冇意思啦，咁如果你跑之前一個禮拜乜都唔食，或者特登去將自己個食量減少去減低自己個體重咧，其實就會影響嗰個運動表現嘅，咁、尤其是跑即係半馬或者全馬嗰班人，咁當然即係好似雷博士咁講啲全職或者可能即係啲精英運動員嗰啲應該就好練開㗎啦、但係十 K 嗰一班咧就真係即係要小心，因為頭先就賽道唔同咗啦，咁、個負重亦都會大咗啦。咁我哋成日都如果可以仲有少少時間咧，如果真係比較肥胖嗰一班或者可能 先減咗先係嘛？ 係啦，咁但係我哋個減嘅速度都唔可以太多嘅，咁、我哋 個禮拜咪減2磅咯，即係1公斤咯。咁嗱，而家你今日15號啫，24號跑。 咁如果你用呢三個禮拜， 係 減翻一個禮拜減一公斤， 一至兩磅係啦，差唔多 啦。咁即係減三公斤啦，即係大概減六七磅啦。 O K 啊， 要減六七磅嘅朋友，你會覺得喂，我都輕巧咗， 係啊， 我嘅膝頭嘅負荷都會舒服咗， 係 啦，咁亦都會減低咗佢受傷嘅風險。 係啊，咁而家問題係咪點樣減法咧？點樣食法咧？請教林思慧。 係啊，其實就我哋講緊話，即係而家當然時間唔係太多，又唔係太少啦。咁頭先雷博士講，如果真係可以減到三公斤嘅話，咁其實已經對個身體個負荷啊、膝頭哥嘅負荷啊，甚至乎心肺嗰個負荷都係會少啲， 同埋都會跑得快翻啲。 係啊，同埋個信心都會大啲嘅，即係每一個人輕少少咧，都係即係對自己嘅信心大翻啲嘅。 好啦，咪先講佢點樣食法啦嚇。 咁因為個個人都唔同啦，咁所以其實我諗最緊要一樣嘢留意一下，我諗過去呢半年究竟自己有冇啲生活習慣或者飲食習慣係唔同咗嘅。咁即係譬如可能大家都叫多咗外賣嘅，因為外賣通常啲份量又多啲， 油膩多啲嘅， 油膩多啲，甚至乎我成日都覺得啲人可能譬如加五蚊飲杯嘢或者甜飲品，咁如果你發覺過去呢半年都係有啲咁嘅習慣，咁第一樣嘢就要留心，就唔好叫太多即係外賣嘅食物啦。咁另外我發覺香港人最大個問題都係飲品啊，即係覺得好多時候都會出街又飲杯甜嘢，或者可能嗌個餐加五蚊有杯甜飲品。咁其實一樣嘢就要諗下啦，任何嘅添加嘅飲品啦，無論係茶餐廳嘅飲品啦，一樽樽嗰啲即係甜飲品或者汽水嗰啲或者果汁啦，咁呢啲都係好多時候俾人忽略咗。 咁啊，Sylvia， 你覺唔覺得七成飽呢個啦，或者係七成半飽啦，八成飽呢個幫唔幫到啲跑手咧？ 都會㗎，不過咧要在於咧啲跑手咧，如果啲人食得比較快嗰啲咧，就感受唔到個七成八成飽嗰啲，因為好多時候如果你發覺你身邊嘅人咧比較肥嗰啲咧，都係食嘢好快。咁所以另外一樣嘢要學，除咗七成飽之外咧，就要盡量學識食慢一 啲， 係啦，食 因為你慢啲先感覺到個飽啊， 係 啦。 喂，呢個真係㗎，譬如我自己嘅經驗咧，就係你去餐廳茶餐廳食一碟碟頭飯啦，你食一兩啖又輕鬆啲，望下周圍嘢啊，或者即係碌下手機都好啦，跟住再食一兩啖，咁你食到半碟到咧，你基本上你唔會有餓嘅感覺㗎啦，你再食埋佢咧就成日阿媽話食得唔好嘥啊，俾咗錢㗎，啊啲嘢啊好多飢餓嘅人好節度啊咁樣，喂呢個概念食咗落去我個肚都仲節度啦，咁所以控制體重係真係要控制食量嗰度着手， 同埋啲習慣性嘅嘢啦，咁同埋我發覺有啲人咧，即係譬如聽完我哋咁講話，營養師或者 Lobo 都話要減肥啦，我食少一餐啊，或者可能我突然之間做啲好極端嘅飲食方法，即係斷食啊， 係啦，或者一六八嗰只。 六八啦，無啦啦走去斷食啊，無啦啦可能食嗰啲生酮飲食法啦，其實呢啲咁樣嘅比較極端嘅減肥方法咧，其實呢一刻係未必太適合。 喂，這個一定唔得，因為我哋訓練嘅時候咧，一定有一個能量嘅供應咧，係俾翻我哋肌肉系統。 係啊， 你擾亂咗係你斷食咧，你係冇體力啊。另外仲有個風險，你血糖太低咧，你分分鐘跑跑下咧，做緊訓練嘅時候，你真係頭暈下暈下。暈低咗，喂！你唔知跌落邊噶嘛？你喺馬路側邊，可能分分鐘跌落汽車嗰邊，俾架車撞到。咁所以呢個咧，如果你係真係想喺馬拉松裏面有啲好嘅表現咧，咁就真係呢個方法係相對。 所以應該係咪去翻正常？不過你要留意咁樣就 係啦，即係可能食少啲甜嘢啦，唔好叫咁多外賣啦。咁可能啲煎炸食物盡量少啦，出面啲即係美式快餐嗰啲盡量少啦，亦都要保持翻。我覺得係一日三餐嘅，就唔好話成日都話我要減肥，我食少一餐呢啲行為。其實比較差，同埋甚至乎你攞嘅營養係唔夠，因為我哋講緊話運動訓練或者可能日常跑手應該食啲乜嘢咧，都係以碳水化合物為主嘅，因為我哋嘅能量第一樣，無論係肌肉啊，我哋肝臟儲存嘅糖原啊，都係碳水化合物。 咁即係生酮飲食咧，如果你又想攞嚟備戰嘅馬拉松咧，就應該唔係好 work 嘅 咯。係啊，呢一刻唔係好 work 咯，因為生酮飲食法係要一段長時間一個身體去習慣利用脂肪去做能量嘅，但係你一個月內你跟唔跟到生酮飲食法令到個身體有個時間去適應用脂肪去做能量咧，其實呢段時間唔係好夠嘅。咁同埋當然有部分嘅食生酮飲食法，即係支持生酮飲食法嗰班咧，其實可能已經實行咗好耐。咁之後佢話：我去跑，我慣咗啦。咁 OK fine， 即係你因為慣咗啦嘛。咁但係突然之間你做一個生酮飲食法， 但係又好有趣喎，真係冇乜。見到有啲咩文獻講啊，精英運動啊，或者奧運嘅金牌選手咧，係用生酮飲食法去贏到個金牌。 係啊，少㗎，係啊，真係唔係好多。 真係我印象係冇睇過。 營養師嘅餐單就得啦。 係啊，因為其實我哋仍然都係好相信咧，個能量咧主要係嚟自碳水化合物嘅，甚至嗰啲好嘅碳水化合物。即係我哋成日講話飯啊、麵包啊、意粉啊，或者可能荞麥麵啊、藜麥啊呢啲咁樣啊，甚至乎生果啊、牛奶裏邊都有碳水化合物。咁如果你講生酮飲食法，學你話齋，即係乜嘢澱粉？ 分質都冇曬，依賴全部都係脂肪咧，其實嗰個能量咧相對嚟講咧係提供唔到。 其實脂肪係我哋喺持續嘅運動係需要，但係唔係首要啊嘛。 嗯， 即係我哋耐力，譬如你跟阿黃金寶踩單車嚇、環法單車賽嗰啲，咁你梗係需要脂肪啦，因為脂肪嗰個油缸係比較大同埋比較耐啦。但係你碳水化合物如果你冇嘅話，你唔夠咧，根本你都去唔到咁高嘅耐力嘅運動能力啦。 係啊係啊。 咁嗱，如果跟足曬即係阿林思維頭先所講嗰啲嘢啦，做好咗食嗰方面，要加埋呢個運動咧，又可以係咪減到啲咧？ 誒當然啦，嗱，運動係幫你有能量嘅消耗嘅，但係好老實講，譬如你跑一個鐘頭嘅步啦，你咪大約消耗到500-600卡路里。 嗯， 但係嗱，你食一碗餐蛋麵。再加整杯咖啡奶茶， 咁已經 分鐘成千啦，嚇、 啊！成千噶啦，咁啊，即係雷博士成日講個糯米雞咧，其實糯米雞都600-700啦， 係啊， 係啊，咁所以譬如你去跑步之前食個糯米雞，咁第一就係熱量太高啦、 嗯， 第二就係可能因為我哋話脂肪比較高，即係無論係餐蛋麵啦、奶茶啦、糯米雞啦，甚至乎美式快餐啦，即係呢啲早餐咧，其實嗰個油分都好高。咁你跑之前如果真係食咗呢啲比較高油分嘅食物，第一就係熱量太高，第二就係消化得唔切啊，即係唔快消化都吸收唔到啲糖分，咁好多時候啲人食完呢個比較高脂肪嘅早餐或者一個餐啦，應該咁講，咁其實都會影響嗰個跑步嗰個狀況。 係啊，嗱，所以如果大家記得早前啊，李維斯咧即係攞咗銅牌接受訪問嘅時候咧，佢、哎、我都可以去飲翻可樂啦。 好、多運動員都係咁嘅喎。 喂，嗱，記住，佢係比賽完先至去睇一罐啫喎。 係啊， 佢唔係比賽喺訓練之前嘅營養飲食咧係冇嘅噃。 其實我想知呢個係心癮啦，定還是係會影響？咗佢嗰个嘅健康嘅咧，或者计数，总之想攞好成绩咧，就唔可以饮可乐。 嗯， 系咪咁样？ 咁其实好多精英运动员都知道，其实佢哋要健康饮食嘅。咁、当然你话可乐一听落去，梗系一啲唔健康嘅饮品啦， 少少啫。 系啊，咁点解咧？咁佢又唔系完全错晒嘅，因为其实可乐里边都有糖分嘅。咁但系个糖分咧，我哋就话个糖分个含量比较高。咁、如果佢突然之间要补充糖分嘅时候咧，就补充唔切嘅。 系。 咁所以我哋点解话啲运动员喺比赛前啊、比赛期间啊、或者比赛后？如果可以飲到啲譬如電解質飲品，裏面有適當嘅糖分咧，佢嗰個滲透度係會高啲嘅。咁、但係可樂咧本身個糖分係比較高嘅、即係譬如運動飲品係每100毫升大概6% 嘅糖分啦，但如果可樂可能去到10%，咁如果個糖分咁高嘅時候，那個滲透率係比較低，咁所以你即時補糖就冇乜用嘅。所以點解李維斯話係之後先飲咧？其實係一個 開心 啦， 係啊， 心理 啦， 一個獎勵啦咁樣。咁其實唔係完全錯曬，不過因為當一刻如果要補充用可樂就未必一個太適合咁嘅飲品，所以李維斯就決定，其實好多運動員都係嘅，即係慶祝嗰陣時候就會飲罐可樂，因為佢知道咧，佢哋係精英運動員，佢哋訓練期間盡量飲少啲啲所謂嘅唔好嘅飲品，但之後就去慶祝啊，我覺得咁樣反而係冇壞嘅，咁甚至乎有啲運動員可能去飲酒添，即係當然喺奧運就冇啦，但可能有啲人去譬如比完賽啊，甚至乎玩完一啲長啲嘅時間嘅運動啊，去飲酒都有，咁但係適可而止啦，咁呢個就唔會影響佢哋。 好啦，我哋都適可而止，差唔多夠鐘啦，仲有好多嘢要講咧，就留到下個禮拜啦嚇。 Okay. 下個禮拜咧就中秋翌日啦，都講埋食月餅要點樣留意啦。好，下個禮拜見兩位嚇，拜拜。 拜拜。 跑馬拉松咧，彷彿一個好開心一個大嘅樂園咁啊！大家興高采烈地去向自己嘅目標進發。 开心地，开心到日夜笑嘻嘻，喜气扬眉欢笑面，我哋大家欢聚真有趣。我成日要听大家笑，由细蚊仔嗰度笑起，成日大笑多美妙，大家开心唔服气，嘿哈嘿哈嘿哈嘿，欢欣多喜气，到开心世界真欢喜，欢天喜地笑语嘻嘻，欢笑乐园开心地。日夜笑嘻嘻，不皱眉头欢笑面，我哋大家欢聚真有趣。有啲明星好尘气，今晚就唔同，一于令你哋开心大笑到碌地，欢笑乐园开心地，开心直落到脚趾尾，喜上眉头。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9月15号星期三的晨早新闻天地。今朝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刘国华和潘洁平。早晨，刘国华。 早晨，潘洁平。各位早晨。第十四届全运会今晚在陕西正式揭幕，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表示，香港电台已经获得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免费授权转播赛事，而下届比赛会由粤港